第120集，许苏最终什么也没问出口。他愿意问，唐一川未必愿意说。他已经意识到，唐一川与傅云宪的纠葛不仅仅是绿检之间的矛盾，真相这东西带着锯齿，一碰一道血口子。 唐姐，你和我说说。 许苏自己摇了摇头，郑重道：“ 也都保重吧。” 许苏坐上了北去的飞机，他是从北方来的，来时豪情万丈，却没想到终像个逃兵一般逃往了更北的地方。他扭头看向窗外，这座城市有时黑黢黢的，钢筋水泥毫无温度，人人冷漠，有时却有花一片柳一片，令人目眩神迷，流连忘返。反正还是要回来的，许苏想着， 等他自己更好的时候，等他们都更好的时候，我就回来。 送罢了许苏，唐一川回到二分院自己的办公室里，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一个快递信封。信封上没贴面单，却写了他的姓名。唐一川打开信封，里头是张合影，合影上是三个人，洪瑞、洪玲，还有他自己。他与洪瑞勾肩搭背，亲密的可疑。洪玲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大麻烦来了。他这个年纪身处这个位置，身后有多少双眼睛虎视眈眈。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从他决心踏入检查系统报仇那天开始，他就知道这事儿总有一天得揭开。爬得越高越感恐惧，此刻反倒觉得胸中巨石落地无比轻松。这阵子他步步紧逼，暴露得彻底，以傅云宪的狡诈精明，一旦发现对手是他，当然是会反击的。不过这么一张合影到底不是铁打的证据，唐一川不动声色地将照片收好，叫来一个人，问他方才有谁进过自己的办公室。 没有啊，没见有人进来过呀。 唐一川眯着眼睛看对方，不说话。他曾在傅云宪身边安插过一个红绫，保不齐傅云宪也如法炮制，重金收买他身边的什么人。小检查被领导注视得浑身不自在。唐一川以前也冷峻，也沉默，但不比最近。最近他变得愈发冷峻，愈发沉默，有时甚至阴沉得近乎可怖。小检查吞了口唾沫，喊他 唐姐。 唐一川平复心情，缓和脸色， 你出去吧。哦，对了。 小检查扭头没走几步，又去而复返，满脸喜色地告诉他， 唐姐，你领导有方，咱们公诉处荣获了市年度的严打整治斗争先进集体，特别牛。 唐一川自己都忘了自己在这个分裂的状态中沉沦了多久，他半晌才回过神来，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冲着小检查点了点头， 干得好。 带小检查离开，唐一川直接给傅云宪去了一个电话，假意寒暄一番之后，说已经送走了许苏，对方有话要他转达。傅云宪开门见山， 外头说话不方便，你的地方还是我的， 来我家吧。 唐一川戴上眼镜，把地点定在了自己的主场。一般只在出庭或者夜里驾车时才戴眼镜的唐检察官，此刻严阵以待。尽管已经在庭上交锋多次，唐一川对这次会面仍有个预想，他是对峙，是摊牌，但绝不是一个复仇故事的终章。他猜想傅云宪手上没有切实的证据，这样一个名律，司法系统里熟人不少，如果能够直接扳倒他，又何必故弄玄虚。所以当傅云宪说出检察官帮助黑社会漂白身份这样的话时，唐一川的应对相当大方，依旧是官腔十足，毫不露怯。唐一川道， 2011年的清网行动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一些公安民警为了个人私利，通过非法手段隐去逃犯的真实信息，冒用他人姓名身份， 结果令追逃工作困难重重。如果人民检察官的队伍里也有这样的执法犯法者，理应从严问责。 兵来将挡，镜片后的眼睛冷静犀利，一席话说的既镇定又漂亮。别说面前这个男人可能准备了录音来套话，即便江书记就在身边，也少不得要夸他一番。不只是人民检察官，还是市检察分院的副检察长，虽不是帮助逃犯逃避法律责任，但跑不了玩忽职守罪。傅云宪叼着烟走向窗边，伸手将窗帘完全拉开。窗帘厚实且紧闭着，整间屋子像个茧，令人感到窒息与压抑。 如果傅律知道这个人是谁，不妨去检举他。我们院监所科有位同志对这类案子很有经验，曾火眼金睛地识破了一位被漂白了的 B 级逃犯，他可以跟你配合。 春天快来了，高层楼下的几株白玉兰已经爆出花蕾，素雅又高洁，带着花香味的阳光一下透了进来。唐一川不自觉地抬手遮挡，洪瑞死后他就拒绝晒太阳。 这么大一桩新闻，媒体也应该很感兴趣。 傅云仙又抽了口烟，面上没有什么表情。唐简不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 唐一川只当傅云仙是讹自己，面上的笑意一分不减。 我还是那句话，傅律如果证据确凿，找媒体还是找公安都可以。 唐简记性不好，我可以再提醒你一下，那两位户政大队的民警是如何帮那位副检察长重新办理了身份证与户口本。 直到傅云宪准确无误地报出那两名民警的警号，唐一川才意识到傅云宪不是讹他，而是真的有备而来。他那张脸素来没有太过鲜明的表情，仿佛万年冰川，再烈的阳光都晒不化，这一刻终于起了变化。 洪玲这小子居然出卖我。 唐一川在心里念出这句话，暗暗攥紧了拳头。他冷眼看着傅云宪，一次违法，突然去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可能是想亡羊补牢料理后方事宜，而傅云宪眼明手快挡住了他的手臂。两个人肢体刚一接触，酒精的压力一泻而出，他们像野兽一样翻滚厮杀。唐一川朝傅云宪猛砸拳头，傅云宪让着他似的扛了两下，然后毫不客气地还手。唐一川连吃了傅云宪几拳，摔下去又爬起来，屋子里的玻璃制品哗啦啦地碎了一地。傅云宪杀红了眼，拽着唐一川的头就往墙上撞，一下又一下，后脑勺与墙壁猛烈相撞，发出骇人的声响。唐一川比许苏高大不少，反抗也更为激烈，傅云宪几乎治不住他。